一身戎马刀上飘，抢个英雄弯下小蛮腰，飞檐走壁能飞多高，我坐船练习水上漂。啊，林子大有好多的鸟，啊，做好事不让人知道，啊，是是非非惹人恼，啊啊，江河湖泊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蛇一声地动山摇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 我骑着小毛驴身后背着弯月刀，降龙十八掌只练坏了第一招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我就跑，武林争斗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何时了，咱辈分比较小，昨天刚报名上道，克隆一群好汉没事你就别和我瞎闹，如果你认输我就回家睡大觉，俺娘说输赢不重要，开心才重要， 我手拿流星弯月刀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前方何人报上名，有能耐你别逃，我一身戎马刀上飘，见过英雄弯下小蛮腰，飞檐走壁能飞多高，我坐船练习水上漂，啊，林子大有好多的鸟，啊啊啊，做好事不让人知道，啊，是是非非惹人恼，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笑一声地动山摇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江河湖泊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笑一声地动山摇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 年轻人 with force be with you。